的船员。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。此刻我是主打， 打个电话给好朋友，聊聊彼此最近的感情生活吧。我是王菲。